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英雄者就黎明于水火。论三国手游，当有史诗之战场，激变之智谋，无双之动作，握百万雄兵，战天下群雄，及时操控三国动作手游，义薄云天关云长。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意涵。这次能够成为九印代言人真的非常开心。九印游戏里面不管从画面、操作、打斗特技，还有轻功飞起来的感觉都超级棒的，而且游戏里面的门派也都是大家所熟悉的，相信大家一定会和我一样喜欢上这款游戏。九印手游今日正式上线，和我一起闯荡江湖吧。九印真经，这是你的江湖。 一会儿我兄弟来斗，你去不了斗着走。 兄弟，谁没几百的兄弟啊？ 激爽国战，痛快 PK， 平民国战动作手游，天子愿敢称点道。 哼，就凭你们那几个人啊！ 兄弟们，给我上！ 激爽国战，痛快 PK， 平民国战动作手游，天子 约战挺低调。 这是我渴望已久的战斗。这是我要的痛快爆发，这是我的自由无限。你准备好了吗？和我一起为所欲为。 无限制全球动作手游《太极熊猫二》， 蜗牛为梦想而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邀请到了一位专业人士和听众朋友们说一说一些书。我为什么说一些呢？因为这些书啊给大家解决了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我们应该将来去到哪里。那今天呢，这位专业人士呢，他就是国家图书馆的特邀嘉宾，光明日报社科技部的副主任邢宇浩邢主任。邢主任你好。 你好，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好。 第一次来我们直播机房，可能会有一点紧张哈。 不过没关系，大家都是爱书嘛，以书来结缘，会允许我犯一点小错误。 有一个词儿叫以书会友，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就来听一听邢主任谈到的刚才我说到的那几个问题。所以今天邢主任其实跟听众朋友要分享不少的书。那我也简单的把我们今天可能会跟听众朋友们谈到的一些书的书名来说一说。那要分享的第一本书呢，是《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为什么会减少。下面一本书呢，是《野蛮大陆》，零年以及文明是副产品。另外呢，还有《汤姆斯河》和《崖边报告》，还有《何谓良好生活》。为什么要跟听众朋友们说这么多的书名呢？因为其实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邢主任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特别多，但是确实刚才我们说到的每一个问题都是一个大问题，所以我们不知道今天能不能够把每一个大问题 都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说的比较清晰，说的比较有条理，还同时要把这几本书当中所表达的意思要说清楚，所以我们试一试吧，邢主任。 好的，好的。 如果有问题的话，就说明您可能这个提纲有问题。 其实我觉得刘莎，你给我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在这一个小时里肯定也解决不了，也是不是我个人能力能解决的，我们试试吧。因为我们都是读书的人，所以呢，我们只能谈一谈自己个人的感受。 哎，也特别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几本书找到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三个问题的答案。其实也是推荐一些好书给大家吧。 对，其实您刚才提的这几个问题，真正的答案要每个人自己去寻找。我们提供一个线索吧。 刚才我说到了这样的三个问题，是很多朋友啊在心间缠绕的，或者说去思考的，或者说需要我们穷尽一生去思考的问题啊，大家找不到答案，所以我们去翻阅书籍，我们希望书籍能够带给我们答案。我们只能说，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们带来的这些书，真的是有可能能够让大家找到答案的这样的一些书。 是的， 是。邢主任挑选过的，也是国图文津奖他们的入围书籍，其实也是很多专家挑选过的这样的一批书籍。 没错。 好了，已经刚才把书单跟大家公布过了，那咱们就从第一本书开始说吧，《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为什么会减少》。这一本书是大热门，怎么热呢？不仅内容热，而且呢它这销量也热，还长期盘踞在亚马逊排行榜。我说这全排行榜可不仅仅是中文，是全球排行榜的前几位的大热门。 同时它的争论也很热。 对。那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为什么会减少，到底讲了什么样的内容呢？邢主任先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 这本书刚才刘莎谈到了，这本是一个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为什么会减少，这是一个非常大热的一个书。其实有很多名人也卷入进来了，比如说马克扎克伯格，他也推荐这本书，所以很多名人的粉丝们也开始关注这本书。这本书其实呢很简单，它就是从人类的文明讲起，那么讲从古代到远古到今天，人类一步步走过来，人类的暴力会逐渐在减少。但是其实这本书呢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个事儿，我不知道刘莎注意到没有，就是它的这个副题，你看它的副题讲暴力为什么会减少， 是因为这个世界越来越美好。 是的，你说的对。但其实萦绕在每个人心头的首先不是这个问题，首先的问题是暴力是不是真的减少了。 一定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刚才我们说到的这本书的书名《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为什么会减少》，可能有些朋友会说这是作家写的一本书，他说减少就减少了。我一定要说一说这本书的作者啊，史蒂芬平克，当今西方世界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那么也是入选《时代周刊》世界最有影响力的百人名单以及外交政策的世界百名思想家名单的史蒂芬平克，是著名的心理学专家。刚才说到了啊，他的粉丝有这个马克扎克伯格，其实粉丝还有比尔盖茨等等等等一大堆的 人，长的名单。 就是告诉大家，他给出的这样的一个书名并不是他个人的杜撰，而是基于一系列的调查和数据和相关的一些资料也好呀，或者考证也好，得出的这样的一个说法，真的不仅仅是一个书名。 对，所以呢我们讲在我们新闻这个行当里，其实这叫这个一个主动设置的一个议题，他跳过了一个议题，就是他跳过了暴力是不是真的减少这个议题， 直接就把答案抛给您了。 对，所以呢我觉得他是一个心理专家，的确是这样的。 那您说要是问问他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该怎样生活，我们将来要去到哪里的话，他会给出一个什么样的答案呢？ 那我有机会去问问他好了。 好，我们期待着光明日报社科技部的副主任邢宇浩将来给我们大家的这样的一个采访的结果。 好，希望有机会能跟他们作者这么多好的作者能够一起来分享。其实我想我首先我要为这个一说到这个书名我们提出来，我想为这个作者首先做一点辩护，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其实很多人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并没有觉得这个暴力真的减少了。我想这跟我们身处这个社会有关系，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西方就有 就有这个思潮，认为我们现在处在一个风险社会里面。 嗯，而且大家会看到一些新闻当中会显示，美国这儿又出现什么问题，然后印度那儿又出现什么问题，这全球好像都在动荡当中，什么地方又有战争，然后什么地方又卷入了什么样的阴谋，大家会觉得，哎呀，这个世界暴力难道都这样了，还在减少吗？ 是啊，随着尤其是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感觉好多事情我们不可控了。那比如说它的破坏力越来越大，比如说我们既然能和平利用核能，但是也有核泄漏，比如说它在一些重大的一些风险的事故可能在时间和空间上都会延展开，比如说日本的福岛的核泄漏事故，它可能会延续很多年，我们也不知道它会延续到和什么地方。那么随着全球化呢，有更越来越多的这个风险在全球的扩散，比如说我们以前看到的各种各样的传染病，所以这些东西呢都会在我们心里留下深深的印记，所以我们有一种恐惧。所以当作者谈到这个暴力是不是减少的时候，我们会突然就觉得，哦，不会不会，你说的不对。但是呢在这本书里，我觉得作者还是有他自己的一套逻辑。 他用什么样的逻辑给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呢？ 他使用的方法呢是对比的方法。比如说我们谈到暴力会不会减少，我们每个人可能就会笼统的一说一想，那么在他呢，他做了系统的分析。比如说 书中有这样的一段啊，那么从欧洲的中世纪到今天的西欧社会，凶杀案的比例从每10万人每年超过100件啊，这是14世纪的英国牛津，也是美国西部在开发时期的一个情况，而降到了20世纪50年代的每10万人0.8件，这种转变呀，平克就借用社会学家的术语称之为文明的进程。大家刚才了解这样的一个数字了吧？从原来的每10万人超过100件，到现在是每10万人是80件。 对，它是拿数字来说话的，所以它是分类来判定每一类原来是什么样子，现在是什么样子，所以它得出的结论是减少的。但是这不是它关注的主要的话题，它主要关注的主要话题是为什么减少，实际上就是我们把哪些事情做对了。但是这里面应该说它跟我们读者略微还有一点差别的是，它其实它所讲的这个暴力啊，主要指的是肉体的暴力，这可能跟我们就是今天人们一观念中的可能还有一定的差别。因为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其实更多的人关心的是涉及到幸福和尊严的很多问题，比如说语言暴力啊，冷暴力啊，在进入工业社会以后，人的异化之后，在这个世界里感受的这种精神上的压抑，我觉得大家可能一谈起暴力可能会谈这些，而平克在这本书里主要讲的就是肉体上的暴力。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冯曼。 我是钱文忠。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与您相伴。 读书俱乐部，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光明日报社科技部的副主任邢宇浩，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为什么会减少，还有野蛮大陆、零年、文明是副产品、汤姆斯和崖边报告、何谓良好生活等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其实很多朋友啊，在看哲学书的时候会有一些头疼，可以这样说吧，今天我们为听众朋友们带来的这样的一些书是简明版的，或者是通俗版的哲学的问题的解答，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我们今天的介绍当中，在这些书本当中寻找到您关于那三个问题的答案。那么每个人答案不尽相同，也希望这些书包括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啊，能够给大家一点启示。 我想说的是，这本书呢我们刚才谈了很多，感觉上就是好像比较晦涩，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我们真正读了这本书，我们就会知道，这是一本非常有意思的书。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哈，我读了之后，有几个有意思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刚才谈到了就是如何看待暴力的问题。其实作者对这个对我们这些读者的心态呢，把握得非常准。人家是心理学家嘛，所以 人家就知道你想问什么。 对，所以他里面。他跟别人想写书不一样，别人写书都是想我想说什么。这本书的有意思的地方呢，他一开始他就特别关注 这些读者们的看法，所以他总是用这样的句式说，哎呀，事实其实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暴力真的是在减少。我觉得这是这本书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 嗯， 第二个与众不同的地方呢，我觉得他其实是写的文明史，但是跟很多文明史不一样，他是反着写的文明史。怎么说反着写的文明史呢？就是说别人讲文明史都说我们从古代走来，一步步创造了怎样辉煌的文明。 嗯， 而他是讲呢，古代原来是一个多么充满暴力的一个世界，但随着时间的往前发展，人类社会的往前发展，这样的暴力逐渐在减少了，所以他用这样的方式来讲这个我们人类的展示人类一个文明的演进。我觉得这是他这本书和其他很多著作不同的地方。 另外还有一点啊，我个人的感受啊，邢主任不知道是不是跟您有同样的看法。我觉得这本书呢，既可以当成一本心理学的专业书去看，同时呢也可以当成一本啊普通人去了解人类的心理是如何演变的书。这是一本双向的教材，拿到这课堂上就是一本教科书，拿到这个书架上去卖的时候就是一本可以供读者去选择的科普书籍。 对， 嗯， 就是它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一个写法。 嗯， 就是比如说我们以前我们讲写历史的书，大概恐怕离不开就是文献学啊、考古学啊、文学啊、文化学这方面的阐释。 嗯， 基本上不离开这个框架。但是在这本书里你就会发现作者有一个非常庞杂的一个知识体系，除了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些，可能还包括社会学、心理学、哲学、统计学、生物学、伦理学， 还有经济的发展。 对，甚至他用了一些数学模型。 还有整个人类的进化。就现在我觉得当一本书的作者太难了，人老说跨界，现在作者也必须跨界。您要想写一本历史书，光写历史那是没有人看的。 所以呢，这个书呢，就让人感觉到非常非常敬佩这个读者。我觉得这么多名人来推荐这本书，恐怕也充满了这种崇敬之情。所以，一个这部作品，无论你最后是不是被作者说服了，但是我想，你一定会从他的叙述当中得到很多有意思的故事、有意思的知识，能够从中得到教益。 哎，说到这本书啊，这个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为什么会减少，我不得不再提几句另外的一本书《人类简史》。那很多朋友觉得这本书呢，那位作者啊，年轻的一位博士大学教授就已经很跨界了，但我想如果以一本书的广度和深度来去衡量的话，那么那本书也特别是大热书，全球都是大热门。那么那本书它可能广度啊更加的要广阔，但是这一本书《人性中的善良天使》，那么它关于人类的心理的进展的这样的一个深度，可能对于很多读者来说要比那本书要深很多。我个人是这样的一种感受的。 嗯，因为《人类简史》那本书我个人也很喜欢，它是更加通俗的一本读物。 嗯， 它的价值在于它独辟蹊径。 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我要开个20个 Google 页面或者是百度的页面，我是不是也能写出这样的一本书呢？但是后来再一想，我怎么把这些页面给拼在一起呢？确实是一个大工程。但是这一本书啊，《人性中的善良天使》，如果没有那么深厚的专业的理论的话，想来不是一般人能够写得出来的。 嗯，所以呢，它其实关于人性中的善和恶呀，我们探讨的太多了。其实我们中国古代也有孟子和荀子，孟子更主张人性本善，那么荀子更倾向于人性本恶。其实这样的争论其实很多。我们觉得呢，平克呢，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一个视角吧，或者说是一个西方人的一个视角。 嗯， 那么他认为呢，这个善恶呢都存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那么一个人呢心里有5个心魔，那么想来他们是负面的这个因素。 嗯， 就包括最原始的捕食啊，或者是工具性的暴力，支配的欲望、复仇心理和虐待狂，最后一个呢还有意识形态。 嗯 嗯，关于意识形态，其实我觉得还可以，我个人认为还可以继续再探讨，但是它归为心魔一类。 嗯， 那么他认为每个人心中还常住着4位善良的天使，那么他表示他认为是移情、自制、道德感和理性。这4点使得我们人不至于被心魔所控制，但是心魔和善良天使存在在每一个人的心中，但是呢，他们也会不断的交战。 嗯， 那么他认为，为什么人类发展到今天，暴力会越来越减少呢？那么他认为有5种历史的力量 在其中起的作用。 我们来了解一下哪五种历史的力量。 比如说他讲国家和司法垄断了武力，那么这样呢就会使这个武力不会被个人轻易的滥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商业的不断拓展，使得商业的特点是一个政和游戏，使每个人都能从中受益，那么也减少了暴力的倾向。第三个呢他提出是女性化，就是我们现代社会里对于女性的利益和价值呢是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尊重。我想这个流沙可能体会得更深刻哈。 那么多漂亮衣服不都是给女性准备的吗？首饰。 是，实在是太幸福了今天的女性哈。 嘿，这男性也一样很幸福，男性比女性可能更早拥有这些东西啊，只不过现在的这个女性和男性一样平等了嘛。 多了更多了欣赏的幸福。第四点呢他认为是世界主义的力量，比如说识字率越来越高，那么人口的流动性也越来越大，而大众媒体也越来越广泛，这样呢使人呢更多的联系在了一起，当人的沟通越来越多的时候，那么暴力的也就逐渐在下降了。那么第五点呢他还是认为是人类的知识和理性在其中起作用。 刚才通过邢主任这样的一个介绍，大家可以了解到啊，在我们的心中啊，其实有善良天使也有恶魔。那么是什么让恶魔发挥了魔力，让我们这人类很邪恶？又是什么让善良天使发挥了魔力，让我们这个人类变得很善良呢？其实和整个的外部社会对我们的制约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刚才谈到了像军队也好，像经济也好啊，像这个女性化呀等等等等，那么这都是外部社会让我们人类变成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暴力越来越少了。 对，我觉得这本书应该是充满了对人类未来的这种乐观精神的。有人说，如何判断一个传统社会和一个现代社会？那么指传统社会呢，它主要是由历史来决定的。那么人们习惯，今天我们怎么做？人们习惯从历史找答案。 我们一定要有前面有什么先例，我们照着去做。我们绝对不迈这个雷池一步，要不然我踩着地雷怎么办呀？或者我掉到沟下面去怎么办啊？ 而一个现代社会呢，人们更认为今天是由未来来决定的， 而 我们要向前看， 未来是由我们今天的人类创造的。 对，所以呢，我觉得这是一本真的是充满了一本人类的乐观精神的一本书，所以我想可能有那么多的名人能够推荐它，可能也是这里面有其中的道理的。 谈到一些哲学书，或者说一些名家、一些伟大的思想家，大家在看他们的著作的时候，心里总会涌起一股淡淡的悲哀，甚至有一些人会觉得很深的那样的怎么说呢，不能叫仇恨吧，但是那种悲伤啊真的是很多人无法控制的。但是看了这样的一本书，同样都是写哲学，都是写我们人类将来的出路的，会觉得正能量满满的。 正能量满满的， 我只能用这样的一个词来去形容。 但是他其中也举了一些例子，我们刚才说他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吧，我们举几个小的例子。其实他就讲这个19世纪的时候为什么和平被破坏呢，他认为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他讲的是浪漫的军事主义，或者说军事的浪漫主义。 我并不觉得1840年那场战争有什么样的浪漫。 但是他举了很多例子，比如说我们熟悉的托克维尔，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是旧制度与大革命的那个作者。他曾经就这么说过，他说战争总是扩展人们的思想，提升他们的品质。这在这个作者来看，这就是一种军事的浪漫主义。 其实在这儿要强调一点啊，因为我们刚才谈到的这样的一本书《人性中的善良天使》，它主要其实讲述的是欧美那些国家他们的一个意识形态的发展。那么大家有一点一定要了解清楚，那么可能大家看到我们的中国啊，会看到我们的版图有不一样的变化，但是其实是以一个国家为主导的这样的一种变换。但是在欧美的那些国家当中，尤其是欧洲吧，他们其实以往更多的是这个城邦制，那么几个小国打起来了，然后又变成另外几个小国。那么他们这样的一个战争，其实战争比较残酷，但是它并不是真的那种灭国的那样的一种相对于那样的残酷性啊，它可能同样都是残酷的，但是它的残酷性要稍微好一点。所以对于欧美人来说，他们心中的战争可能和我们国家人的战争有一点点的差别，我是这样理解的。邢主任，咱们是不是要补充一下这样的一点？ 是的，但是他我觉得这样的思想，在我个人来看，仍然是一种 在社会中有害的一种思想。 没错没错， 它在某种程度上美化了战争。在今天的这个社会里，我们好像很难就是容忍一个作家会公然的对于战争唱赞歌。那么我想这就是作者所说的，我们的暴力越来越减少，因为人们的观念真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哎，就是你没有权利去剥夺别人的家乡，去剥夺别人居住的那片土地，或者说别人身上的衣服，别人那个锅里面的食物，或者说别人的一切，你没有权利去这样做。不是说你身强力壮，你武器好，你就能够去开展这样的一场战争。 是的，所以呢，在这本书里，我想讲的就是，虽然他讲人类的历史总的来说是暴力不断下降的，但是必须要谈到的是，这种暴力的下降并不是天然的，要靠我们每个人的努力。其实我们更要警醒人性恶的那一部分，不会让它，因为它随时也可能会爆发出来的。 感谢邢宇浩主任的详细介绍，我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呢，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我是刘莎，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会。 听我熟悉的琴，迎窗外的歌，音符的小雨滴滴，你熟悉的琴，我聆听的心，偷偷在旅行，泥土的形象，谁被感动？彩虹拥着蓝天，沉醉雨后的咖啡，谁会轻轻打动谁的心？谁在静静唱歌谁人听？谁曾假装无意抱着你？谁却可以平静这感情？ 咱家的汽车也不怕冷，因为有了长城润滑油发动机冷却液。长城发动机冷却液专利技术，让您的爱车安全过冬。长城润滑油。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服务员，点菜。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啊。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